嗱，我成日阿伯奇咧，成日都话有病咧就睇医生，点解要咁讲咧？嗱，阿马时亨啊，港铁主席就话，港铁咧其实依家准程度咧高达99.9%，同埋表示咧，喂，全世界都赞紧我哋啊，即系我咁赞紧港铁啦吓，应该唔会赞佢嘅，系香港人闹我哋咋，对市民咧批评咧就觉得好唔公道，咁咧其实咧嗱，港铁嘅准程度系咪真系99.9%咧？我真系唔知，咁系咪全世界赞紧佢咧？我都系唔知。是不是只是香港人闹他呢？我都不知道。但是呢，我只知道你个港铁呢，依家呢就成日呢有加就冇减，有迟就冇早，仲爆咗单呢咩偷工减料事件，落大雨呢就变咗水冇间啊，真係。啊，点解呢依家啲都所谓做官啦吓，点解可以无耻到咁嘅呢吓？佢真係即係各位市民又睇清楚，我哋嘅马时亨主席近排佢真係好红啦，即係佢嘅言论啦。我近排娱乐性好丰富，大家可以多啲留意。我哋强国新闻者八期。 世界杯魅力没法挡，内地四川、广西等地方的纪委就发出针对党员干部的睇波注意事项啊，提醒他们不要被人贿赂请睇波，不要贪污私自用公款俾睇波的消费，甚或用公款嚟赌波。喂，乜伟大嘅党同党员平时会有贪污啊、贿赂呢啲行为嘅咩？唔系点解要特意提醒佢哋喺世界杯期间唔好咁做嘅？喂，又讲翻转头，世界杯期间唔好咁做，咁世界杯之后平时嘅日子咧，你懂的。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点解嘅？点解嘅？我哋嘅强国真系无所不能，伟大嘅国，就算入唔到世界杯决赛周。都要保持输人唔输阵，积极咁参与同埋增加呢个曝光率啊！先唔讲喺比赛场地见到大量只有强国残体字嘅咩万达啊、蒙牛广告牌，都唔知有冇人睇得明嘅。网上就疯传有国足球迷好有心咁千里迢迢跑到俄罗斯，大声歌唱呢个支持冇粉踢嘅国足。所以你话强国真系咩都有得发生嘅。不过小弟觉得最得意嘅系，连点解入唔到波嘅美斯啊，都同我国扯上关系。代言蒙牛嘅美斯就传说因为饮蒙牛，所以冇入球。嗱，唔知系咪真嘅？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患者。 喂，唔知系咪真系饮完蒙牛，所以就冇入球？ 呢啲就marketing 嘢嚟嘅啫。不过 即系蒙牛嘅 marketing 嘅。系啊，真系啊。 唔会啊嘛。 唔系，你起码有个曝光率啊嘛。咁你全 就依家有一个负面嘅曝光率。 咁你又唔系足球员？ 你根本你个人谂嘢负面。 你又唔系球员 就负面啦。 冇入球有咩所谓啫？ 系啦、 起码个知名度高咗。 同埋美斯。佢依家系阿根廷嘅打法，唔系净系负责入波噶嘛？ 唔系你，因为其实句嘢唔系真系好负面啊！喂，饮蒙牛正柒头咁样，咁又好负面啦。咁我咪好柒头咁样，冇入球冇入球咯咁样。咁 即系你 MJ 嘅意思就增加咗曝光率，即系增加咗大家知道知名度就 OK。 其实 三鹿奶粉当其时你卖得多唔？ 咁三鹿奶粉嗰个系真系即系咪大头怪婴嗰个？ 系 啦系啦，咁嗰个真系负面嘛？饮咗变大头怪婴。 如果饮都冇入球， 冇入球就冇入球咯。 你都话我都系嗰句，依家美斯系。堕后咗嚟打咧，唔需要成日入波嘅。 系，唔系啊？阿根廷 美斯系啱啱嗰届嘅金球奖得主， 金球奖唔系入波多啊？ 梗系入球入波多啦，佢计联赛入波多45球。 唔系我讲上届世界杯佢系最佳球员，佢都唔系好多波嘅。 系，但系阿根廷已经好惨啊！唔好再踩。 喂，如果蒙牛嗰边听到，可唔可以俾翻啲赞助费我哋？ 唔好再抽佢哋水，我真系觉得佢哋好惨噶啦，已经。我哋讲翻我哋伟大嘅强国啊！不过我想问咧。一个问题，即系我谂唔明好耐嘅，近呢几场睇波咧，因为我真系一场不漏啦，我睇唔明点解有咁多中国旗帜喺度飘扬。 嗱，中国旗帜啊，系 佢哋唔系 奇怪嘅，唔知点解嘅。 佢哋唔系嗰啲广告标语，我哋讲紧有啲球迷咧 入场， 系啊，攞住支旗喺度举中国，跟住我即刻睇个球员名单，有冇人踢中超嘅咧？冇，咁嗰队当然就唔系中国队对紧咩球队啦？ 系咯， 又冇中超球队，又冇同中超有关嘅球员，又冇中国籍嘅男子，我球证都唔系中国人，我睇咗，我真系唔明嗰个旗帜飘扬系咩意思。 缩埋去咧，举呢个中国旗会唔会？巴 西球迷啊，或者 唔知唔知，因为都冇出埋去。 因为我哋喺每一个地方都想见到我哋祖国嘅旗帜。 其实 喺呢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度飘扬咯。 真系喺度刷存在感啊！ 跟住你会明白，你无论你喺外边发生咩事，都有个强大嘅祖国去保护你。 我佩服啊，讲真，即系我佩服佢真系咁爱国。 如果系自发性嘅，我系都佩服嘅。都希望是自发性咯， 唔系佢诶，一系就自发性，一系咧就真系嗰个爱国教育真系做得好好。 点解你唔排除一个可能性系俾咗钱？ 我即系我一 系啊，谂一下可唔可以唔好咁负面啊？真系 对唔住啊！ 俾钱呢个就我相信应该未使咁做。 即系喺墙边见到曼特嗰啲广告牌都唔使俾钱嘅。喺墙边， 万达广告真系商业啊嘛，又要夹硬嚟讲啊，真系。 但系咧，我觉得咧，我哋强国嗰啲网友嘅创意，即系有关个世界杯咧，我最近可能大家都有睇过。 头先我都有创意啦，有梦幻网球。 大家网上边咧，依家流传嘅一段嘢，就系话咧，嗱，依家全世界咧，最大嗰两个经济体咧，系美国同埋中国， 都入唔到决赛周。 系啦，美国同中国都入唔到决赛周， 美中不足啊 嘛，美中不足定不足美中？ 美国同中国都不参与。足球，所以就美中不足。 虽然美国咧都唔系劲，咁但系中国咁样拉埋一齐嚟讲咧，就竟然系有啲 侮辱美国。 唔系有啲即系提高咗自己嘅身份啊！喂，美国假假你都系今届入唔到，人哋届届都入到咁滞啊！ 系应该系由九四 咁滞咯，九四主办世界杯啊嘛，系啊， 主办九四到现在应该系届届都入到。 佢不知进步都几紧要，佢打过唔少亮丽嘅比赛，有时系可以揿住，我唔记得系咪上届揿住德国嚟踢定系点样？其实佢哋系有一定嘅实力喺度噶。 咁我哋祖国都赢过法国噶， 我哋零六年 外围赛 搞 唔系外围赛友谊赛， 踢死个 CC 啦， 系啊，友谊 嗰啲又唔可以做一个。 你识 乜 嘢啊？ 你识唔识中国人？喂，不过近嚟世界杯威啊，上一次咧，我记得你讲咧，而家有一个叫做罪案黑星咧，就是、张学友， 系 就好多嘅逃犯咧，因为张学友嘅嗰个演唱会咧 太吸引啦， 系啊，就俾人拉咗咁样啦，罪案黑星近嚟张学友好似都又杀咗两个咁样，系啊，喺张学友演唱会度又踩咗两个，喂，世界杯都系同样嘅效果，世界杯嘅赌波网站啊，系啊，因为太过吸引啦，好多嘅逃犯咧都喺世界杯网站嗰度俾人揾到佢行踪， 系点样咧？佢系买波嘅时候揾到啊，定系点样嘅？ 佢系去嗰啲大陆系咪好多嗰啲体育彩票嗰啲投注站嘅？ 有嗰个叫做咩彩啊？嗰个叫做 球彩啊，足球 唔系足球彩， 香港嘅 系啦，系啦，球彩啦，总之即系嗰啲睇你当马会啦， 系啦， 睇彩票站睇彩系啦，咁咧咁睇彩票站都有嗰啲咁嘅 CCTV 噶啦， 系 咁佢世界杯期间喺安徽嚟嘅，咁佢就即系见到喂好想睇波， 好笋啊！ 睇波不赌波，睇来干什么啦？系啦，咁啊，一路睇波咧，就一路去啲投资站，咁样就唔系去一次噶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喺个投资站嗰边见睇到，影到呢个系咁样，跟住嗰啲警员咧就可以喺个投资站出边埋伏。咁跟住佢再去买波嘅时候，哎哟，你咪嚟买波啊 ？OK， 今晚买咩啊？好， 就搭埋翻去，就慢慢讨论啦。 系啊，入去啊，金仓仲多球迷一齐睇啊！ 呢单又系爆笑噶，另外一单爆笑咧，又系同呢个赌波有关咧。国内咧就系、是。见到咧就系话通过呢个 A P P 啊买波啊，即系嗰睇睇彩网啦，即系彩票网啦，国内合法嘅，就买完之后就话个 Apps 坏咗，就唔赔钱 嘅。哦，你呢个合法嘅 Apps 嚟嘅咩？佢咁样话唔赔钱，应该系啲非法 Apps 嚟噶。 应该唔会啦，非法就唔会有 Apps 嘅，非法应该系直接系一个网站嚟嘅。 睇彩唔系国家机构， 国家机构 咁点样仲可以话佢投唔到，跟住再食佢钱？ 咁如果即系等于嗱，有冇听过一单喺澳门玩老虎机？咁澳门老虎机就喺赌场里面都合法噶啦。 系系系， 中咗，收尾嗰个赌场都话部机坏咗唔赔钱。 唔系嗰个唔赔钱，系唔系坏咗？系话佢未够岁数啊？ 唔系有一单系真系出现过 坏咗， 系 啊，一样嘅道理啫嘛。我唔赔钱俾你，所有嘅条例都系。对我 favor 嘅 系，但系唔系佢而家呢一个佢啱你讲嗰个都有，即系有啲官方机构都会咁做。咁但系而家呢一个 內地嘅朋友咧， 佢就買外圍嘅， 應該係外圍 Apps 嚟嘅。 咁慘啊！ 係啊，梗係啦， 因為後邊咧有嗰啲警方啊，即係 仲拉埋佢哋，仲要報警求助。我買外圍唔俾唔走送。 即係我哋都幫香港政府咧就做下宣傳， 話佢係違法， 係啊， 人嘅伎倆啊， 係啊，即係香港政府都係咁樣去即係或者作為呢個馬會啦，都係咁樣叫人哋千祈唔好外圍賭波啊，外圍賭波嘅網站咧就有機會發生咁樣嘅情況。 收唔到錢啊，都唔出奇嘅。始終外圍唔，你突然間 即係我好反對人買外圍嘅， 係咯，都好真嘅。 其實應該唔好咁多賭波，睇波咪得咯。 係 咯，但係 MBL 講咯，睇波不賭波，睇來幹什麼？ 我都算少買嘅。係 ， 所以我上一節嗰個咪即係唔係今次嗰、那個即係引言咪講啦，即係叫佢哋唔好再唔好用啲公費嚟賭波。喂，原來佢哋咧世界盃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可能以前啦，唔好講今日啦。以前嘅一個賄賂技巧啊，即係睇翻嗰個報道咧。 點樣賄賂啊？ 即係譬如阿伯奇，你係政府官員，咁我係一啲做生意人啦。咁我平時想賄賂你送禮物就唔得啦。哇！世界盃正啊，世界盃咧我就有啲飛喺手喎。喂，伯奇可唔可以幫我去睇咗呢場波佢啊？喂，我咁啱我私人飛機個機師要練習啊，你可唔可以去做下佢嘅乘客啊？咁樣就請佢睇波，就出現咗好多咁樣嘅賄賂事件，就係、是、請佢睇波。 其实呢类型嘅贿赂喺国内系好流 行，好普通啊，系咪啊？好普遍啊！ 你知唔知一个采购经理啊？如果系一啲知名，譬如好似国药控股啊，或者华润集团一个采购，因为一个采购经理 系 好大权力噶嘛。我可以你呢只产品新产品你想入嚟，我正常收你50,000-100,000嘅进场费，我得啦。呢只产品我同上面讲话好畅销嘅，唔收你呢个入场费。或者就算你点畅销，我唔入就唔入，所以好大权力噶。如果呢个采购经理突然间话阿妈摆大。数啊，阿仔满月啊，阿仔105日生日啊， 系 佢搞一个咁嘅饮宴啊，随时收翻几球1,000,000唔出奇 嘅，系呢、這个就 恐怖噶， 仲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不过咁讲吓，个认识嘅内地朋友啦。或者近年嗰、那個即係打貪嘅風氣都尚算熱烈啦，有被記咗嘅，即係算係進步咗噶啦。佢哋唔係唔貪，個底子裏仲係想貪，嗰個習慣好難改變。那個習慣咧，我哋香港人賣嘢咧，我賣罐啤酒俾阿 Win 咁樣，我會同阿 Win 講呢罐啤酒幾好飲啊，幾平啊，幾抵啊，有咩好處啊，延年益壽啊咁樣。佢哋嗰個習慣性就完全唔係啦，就先乜都唔講。喂，阿 Win 啊，我俾翻5蚊你啊，你幫我搞呢罐啤酒入你個場地啊咁樣。完全另一樣嘢嚟。 但系到现在应该都仲有类似嘅方法系执行运行紧嘅， 系但系少咗嘅算系，希望啊， 冇咁明目张胆咯，但系做咧都照做噶啦。 系啊系。 一讲开个话题咧，我想扯远少少，同我第一节有啲相关嘅。第一节时间俾阿伯奇啲感人故事讲完之后，乜嘢时间？因为咧听闻啊，我早排参加一个课程咧，国内嘅，就讲开咧，而家随住大家用呢个手机支付啊，支付。保又好，微信又好，就太方便啦。咁咧，嗰个老师就叮嘱我哋，就话每一个人，我可以保证，因为我参加个课程咧，在座应该超过100人。佢就话，大家我哋在座100人，一定有呢100人里面，一定都会有呢、這个即系唔明显嘅收入噶，即系唔系公开嘅收入嚟噶。因为譬如我可能打份工，公开收入3,000，但系非公开嘅可能就系坦所谓嘅私底下汇钱啦，呢啲可能系6,000-7,000。咁呢啲就系唔需要交税噶嘛，呢啲所谓私底下收入。咁而家咧，佢就话国内咧开始流行吹紧嘅风气系点样咧？就系唔睇你嘅收入啦，因为明知都睇唔到噶啦，睇你支出。譬如你 哦，支出与收入不相称， 佢又唔会告你支出与收入不相称嘅，佢就追税咯，用你嘅支出嚟估计你嘅收入应该系几多，可能定一个30%。喂，嗱 ，MJ 你上个月通过微信啊、支付宝 total 消费咗可能10,000蚊，咁我哋估计咧，你10,000蚊占你嘅开支嘅收入嘅30%，我估计你嘅收入系30,000蚊， 会唔会悭啲钱喺度？ 所以佢个老师就喺课堂里面就叫大家唔尽量少用， 系 尽量用现金交易， 系 真系有一个咁嘅讲法。我听过两三个人讲， 但系都几难实行嘅。咁我帮大家靠 K 找数咁样，我埋单先，跟住打俾人。 嗱，呢个就当然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有你有你嘅解释啦。 我总之国家就唔理， 系啦，唔理。 总之你而家消费咗100,000，我话知你原嚟98,000系夜总会嘅啫。 我话知你100,000蚊系2,000人夹嘅。 总之十万，我见你上咗十万，我就 系啦，我就当你收入系十万，嗱十万蚊你要交税，全部都系有个。 不过不嬲都话噶啦，即系电子支付咧，落香系有佢方面嘅地方，咁但系咧，香港即系一路话唔流行嘅其中一个原因咧，一嚟就习惯啦，二嚟咧就系好多人担心呢啲问题。 但香港如果你话呢个电子支付，嗱我姑且当八达通都系啊，实际现在嚟讲咧，真系真金白银一百一千五百咁样去俾出嚟咧，越嚟越少咯。现金有冇发？ 咪现金越嚟越少， 现即系俾现金嘅情况， 即系信用卡咯。 嗱，信用卡又系一个支付 方式， 但我而家都仲少见人即系会用电子支付去俾一千几百蚊，我都少见。你话你话去下 碌卡你唔计，你唔计碌卡？ 碌卡就唔系碌卡唔计电子支付。 哦，咁啊仲系少嘅，因为始终香港人都系习惯信用卡。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话通过微信啊呢啲就好少。 电子支付喺好多国家系尝试大力推过咩？Samsung Pay 啊、Apple Pay 啊呢啲，咁但系都系唔 work， 就系因为佢哋惯用信用卡啊嘛。咁香港都有，但系我哋而家撇除呢一个先，即系讲紧香港咧，亦都好多人去反抗一样嘢咧，就系话喂，因为我哋唔知道嗰个电子支付咧，嗰个掌控消息嘅人系边个啊？譬如如果系中国政府，大家就好担心啦，就系头先讲嗰啲问题啦，即系一唔系只系税啦，即系可能佢唔知道嚟监控你啲乜嘢啊？ 国内嚟讲咧，可以咁样讲法或者一个结论啊，100%咧，中国政府系可以监控你嘅。我曾经听过有不少唔少于十个一啲所谓国企嘅领导啊讲过嘅，就系话只要一输入譬如 MJ 你嘅国内电话，咁如果你用咗实名制登记咧，就即系当然就即刻知道你嘅身份证号码或者回乡证号码啦，你嘅几时几日。消费过乜嘢，淘宝买过乜嘢，微信买讲过乜嘢 ，QQ 讲过乜嘢，所有嘢都有一个 file 清清楚楚嘅， 系啊， 即系几时几日，即系用翻电影讲，你几日之前 叫过边 只鸡， 系啊， 都可以好清楚， 系啊， 系啊，好恐怖噶，即系。所以大家小心 一點，所以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咁啊，所以系啦，电子支付继续。 所以百其下次就唔好用电子支付去俾啦，嗰啲钱。 喂，我通常都系去嗰啲Family Mart 买嘢，我先用电子支付啦。 系咩？ 系啊。你嗰间Family Mart 唔系我哋嗰啲Family Mart 唔知啊？原来有一个啲冲凉中心叫Family Mart。 咪翻到去好似翻屋企咁样，咪简称佢Family Mart 咯。我翻屋企啊，咁啊，俗语嚟嘅。喂，讲翻世界杯嘅其他趣闻，有个。趣闻咧，我觉得即系唔关内唔内地事嘅，都几啱嘅。即系呢个系一个永远嘅矛盾位啦。有个上海嘅夫妇咧，要签世杯嘅协议书啊，即系话咧嗰个老公咧要同个老婆协议，就话呢个世杯咧净系可以睇几多场波，要每个礼拜咧要花几多时间要陪翻个老婆。哇！呢一个协议书如果发扬光大，我觉得香港好多球迷 其实得64场，历史 得嗰一个月， 历史即系一个月， 系啊系啊，好明显啦，点解有晒立场啊？ 个月啫嘛， 系啊，四年一次。咁你平时都睇波噶嘛？ 系咯，平时都睇波噶啦。咁我觉得呢个又夸张， 我觉得夸张嘅。我觉得唔需要嘅，你世界杯好紧要噶嘛？ 唔系，睇下个条款点样定啦。如果即系我都唔支持呢个协议，因为我都球迷。但如果协议话呢个礼拜，即系我谂而家唔使协议添啦，即系叫你一个礼拜陪佢一两日，我谂你大家都即系如果 可以个晏昼咯，朝头早晏昼咯，系啊，起身 睇波时间冇计咯，会开波。 你开波有咩办法啫？咁你同国际足协讲，你讲时间啦。 O K 啦，大家立场好鲜明啦、啊，所以我觉得呢个老婆真系唔啱啊，真系太过不太过唔识大体啊， 我觉得 太过唔体谅啦、 啊。 我一直觉得我哋香港又好，或者强国都系一个问题。尤其是即系各位女性真系唔好意思，即系我主观意见嚟嘅啫， 系 唔够国际视野， 系 即系有时未必系想睇波，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同国际接轨啊嘛， 系 嗱你平时可能去到客户嗰度同客户沟通，你都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话题 嘛， 系啊 你有时又话啊你啲男人咧香港人冇国际视野，我依家就国际视野， 系啊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 万一听日升职啊，老板问我喂，寻晚有冇睇波啊？谂下谂住倾啊， 你知唔知？ 即刻冇嘢倾，即刻 唔使。 明星啦。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瑞士赢咗塞尔维亚啲人兴奋？大家嗱，如果各位听众唔知道自己上网 search， 系扩阔自己国际视野一个好机会。 系有少少嘅领域啊，嗰啲嘢。 阿尔巴尼啊，或者有啲国际嘅纠纷啦，不过自己睇啦。 所以体育就从来真系唔系净系体育嘅，即系有好多牵涉喺入边嘅。 不过任何嘅活动又好，或者牵涉到一啲国际嘅问题，总会点讲？可以即系可以扩阔大家国际视野咯。只系讲，所以咁多老婆啊，虽然听嘅都系宅男多噶啦。 唔系，你唔好侮辱我哋听众啊！ 有啊， 我哋好广阔，好多美少女啊！ 所以如果女观众即系帮帮手啊，即系体谅下你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真系离晒谱啊！ 系啊，四年一次真系冇办法。 我想睇下白琪可唔可以介绍一啲美少女嘅听众俾我认识啊？ 唔系每个人美少女的定义都唔同嘅，即系佢中意彭丽媛嗰啲美少女咁样，系咪？ 唔系如花嗱，唔准诋毁我哋嘅国家主席夫人噶， 冇诋毁啊！白琪中意彭丽媛。 原来咧，头先 MJ 讲嘅新闻咧，佢有啲条款嘅，即系个妻子要承诺。 好过分啊！嗰个条款真系 系妻子要承诺咧，世界杯期间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平时应该都要做，不得无理取闹都算啦，同埋唔可以破坏电视，唔可以拔走网络连线，系啦，咁啊，唔系 点解老公要要求老婆？即系老公要求老婆唔可以 懒到互相协定嗱，你老公你应承咧一个礼拜系啦，老公你应承一个礼拜就系出去一次， 你正常都唔会破坏部电视啊？做咩啫？ 唔系 MJ 破坏过，MJ 有一场曼联输波大力咁一脚压落部电视度就破坏咗， 几皮几嘢啊？ 所以都几得意嘅。 所以呢啲入场差唔多，所以咧呢个警察内地警察咧都叫啲内地嘅朋友咧世界杯期间睇波还睇波啊，唔好跳楼。 天台好像很多天台都封了嘛 封了 整个天台换晒人的图 还要出晒 Lotus 说呢几时开翻呢就要取决于当晚的赛果正不正常啊多不多人赢钱这样 是那么看看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哪些大家支持的球队 啊又出不到线啊跟大家天台那里会不会见到老朋友啊好啊那这次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